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怎么放？

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。 当代文化学者、作家余秋雨， 不断的设定起点，不断的突破围城，不断的提醒自己，你有一个更精彩的生命。即使年纪很大的也是这样，这个生命就比较有价值。就是一定要创造圈子之外的生命，这个圈子很有魅力，而且有高科技给你们武装起来了啊，而且这个高科技以后呢，使得圈子越来越小，你不知道这个圈子里边所包裹的是一个永远不可重复的高贵的生命。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， 我们应该认识世界，顺应自然，而不是要改变它。我们有没有发现，每当我们做一个大的改变的时候，我们都会自食其果。所以尊重自然，去研究自然背后的精神，我认为是一个对理性的尊敬，也是我们的一种对精神现象的好奇以及探索。如果我们有这种追求，我认为我们年轻的一代会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。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维山， 艺术感有三种作用，一种就是告诉我们客观物质世界的现象，第二种是告诉我们女性情感的追求，第三种是用灵魂来引领我们的生活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日本央行称将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极低利率，行长表示达通胀目标前不会退出宽松，可以承受雷曼兄弟规模的冲击。李克强表示，中国绝不会走靠人民币贬值刺激出口的路，中国政府正研究明显降低企业税费负担的政策。中国央行召开座谈会称，金融机构要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企业的融资支持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让你不受伤，这些年堆积多少对你的痴心谎。

拉起一个圆，日日月月，天地守着最初的约，阳光映照慢慢来的路，逐渐有一个心愿总在盘旋，在这一刻不怕星光变朦胧，等待奇迹一定会出现。 回来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 制作。